错 That's how we do it 家用力跳起来吧闪自己的亮光告诉咱们全场谁的声势最大 满天星星在眨眼，搭配在我身边，轻声细语，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，一枚戒指在我眼前，是我的诺言，爱他永远。山顶上的微风吹，心跟着四处飞，为了什么掉眼泪，夜色那么美，一段回忆翻箱倒柜，跟着我在追，想的是谁，我很幸福，真的幸福，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，从今以后牵他的手，心又为何抖擞，我很快乐，真的快乐，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，他的温暖给我力量，在你将你放， 这心在粉碎，却忘了我该拒绝，这个世界总是有我跨越不了的界限，爱我的遗憾和后悔，感谢无解，将我痛快击溃，让我挣扎蜕变，磨练出灿烂坚决，这是我 我的眼泪，我知道我不完美，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，让我记得我是谁。 情路永无涯，只为

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